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叫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感谢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宽阔的最远处。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 we

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九精英有话说。 司马特 CEO 武志，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我如果能总结的话，就是真的是靠一种内驱力在驱使着我去把一个品牌从无到有的创立出来。当然有很多我们的团队以及身边的朋友的帮助，但是呢，有一种内驱力呢，只有到今天我才能总结一下，真的是在没有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做它，而且甚至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做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内驱力可能真的是像上帝给我的，而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在未来的七年呢，我还同样的具有这样的强大的内驱力，走得更好、更远、更扎实。 新人新事 CEO 常青龙， 任何一个事儿它其实都是有机会的窗口的，就这件事情如果你现在不做，你再去做的情况下可能已经是时过境迁，不再是当时的那个竞争格局了。那么第二个经验呢，就是坚持啊，你会发现在人的这个创造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一定会有非常艰难的时光，那

请求的手， 请求的手。 此刻，我是主打。 让思维随着音乐在现实与幻想的两个世界中穿越。大家好，我是陈慧琳。 是总是